咁咪膠着咯，喺而家嘅狀態咯，係、 嗯、 嘛？咁、 嗯、 啊，散兵游勇咯，咁、 嗯、 啊，其實配合佢劇本噶，呢、 嗯、 個一個顏色嘅革命，係嘛、嗯？企圖推翻共產黨嘅統治，亦都希望利用香港作為一個試點，將呢一個嘅即係外國嘅陰謀咧，係延續去即係中國大陸嘅地方，係、 嗯、 嘛？而佢嘅具體嘅做法就係令到呢場運動都唔知幾時完，沒完沒了，繼續持續落去。 嗯 玩者大家即係成個反對派陣營之餘呢亦都佢攞到好大嘅着數。 喂但係你總結咗八九嘅經驗同時喂但好似呢經驗對今次呢場運動完全冇用咁樣 冇用就係因為其實你阿爺嘅操盤手其實就係又係佢 佢製造咗呢場劇本出嚟 真係有個六四經驗啊嘛佢。 你哋所有人都係自覺地不自覺地呢係扮演咗呢一場即係重複嘅六四。嘅一個嘅角色 ，This is a standalone complex， 係嘛？ 嗯， 大家都喺個角色裏面扮演緊啊，即係其中一個某一個即係配角啊， 咁即 係或者閒角啊。 咁你所講嘅即係其實所有而家所有步驟，一切都盡在阿爺掌握之中，而且即係都冇甩過劇本啦，係嘛？咩意思？ 甩咗啲，咁佢中間梗係有出事嘅地出事位啦，係咪？即係例如你黑社會你要反彈㗎嘛。 係 呀。 係咪因為我自己一路嘅研判就係你其實催淚彈已經係令到我哋嘅政治上嘅支持去到最高位㗎啦。 嗯。 喺呢個最高位嘅時候本來開始跌嘅時候呢回落你就出黑社會又升返上去。本來開始再做一段時間路呢你又開始呢啲人又民怨沸騰啦。 嗯。 跟住呢你又整個即係打曾建超嘅一鑊嘅七條差佬咁樣。 嗯。 咁你咪令到嗰個運動更加係沒完沒了囉。 嗯。 係咪咁而某一啲人其實可能係背後拍手掌㗎。哎好啊做得好啦咁樣。 嗯。 啊、一路都完唔到啦咁樣。 啊、即係聞到棺材香嗰嗰兩位而家最開心啊或者係。 因為如果你問如果你係爺嗱你試下扮演佢嘅角色啦、嗯。要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呢咁咪要讓步囉。咁最容易让嘅系乜嘢咧？ 嗯 嗯， 咪公民广场，即系呢个诉求都勾勾地噶啦，系嘛？咁、嗯、你都唔肯让、啊，喂，嗰个有咩指标性作用啊？有咩实质意义啊？喂，仲有好处、啊、就系、是、你让公民广场嘅时候，可以将啲群众移翻入去啊嘛？ 系啊， 系嘛、 嗯？ 你起码政府有个道理啊！唔好话即系嗰啲领袖可唔可以叫到啲人啊？冇咁讲啦，就话你啲人要褪入去啦，起码都。 嗯、 连公民广场都唔让。 喂阿土嗱其实如果咁样啦即係而家个局势去到而家咁样即係建制派佢又通过咗话 PMP 要查占中。咁如果你话即係呢单嘢呢其实咁大程度上系由阿爺去操盘嘅话呢喂咁会唔会自己搵石头掉落自己嘅脚度啊即係自己捉虫啊大佬。 有啲人喺某啲人嘅角度嚟讲、啊、越乱越有着数。喺呢度执。 咁如果真係认真去查嘅时候佢 因为你先有个藉口系将呢一个嘅香港系完全即係、就是、个政策系完全改变就係、是、牢牢揸喺自己嘅手里面。 嗯、 就话呢班人系养唔熟㗎。 嗯。 呢班人癫癫地㗎啦已经系。勾结外国势力㗎啦已经。 嗯。 企图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余呢仲系即系煽动紧我哋内地。咁佢咪揸紧囉嘅政策就系、是。佢只有呢个方法咋嘛係咪因为佢都知道其实佢个剧本佢继续喺度做緊落去㗎係咪我话喂大佬你再諗啦唔好话有啲咩实质性嘅让步剛才讲公民广场啦我讲多一样、嗯、梁振英下台得啦啩 嗯 我呢个 可以暗示㗎即係当然你话澳洲嗰单嘢已经系其中一个暗示啦咁但係个问题就系、是、不断收到个讯息就话爺会保佢喎。 嗯 咁咩道理呢 咁即系呢个派系之争囉。 喂咩道理呢 即系放料嗰个系对家。 喂，你为咗一条咁嘅友，喂，就算嗰个系好人啊，即系就算嗰个系龙啊或者 Anthony 啦，喂，如果我解决到，即系攞个例子啫吓，解决到花生台嘅问题，我都揾咗你嚟制旗啦，仆街。 系啊， 我梗系为大局噶嘛， 嗯， 系咪？喂，揾到佢嚟制旗，起码烧咗一半嘅民愤啊，大佬。 兴富不死，老难未已啊嘛， 系咪啊？对唔住啊，即系今次你都系要制旗啦。咁董建华都系咁啦。喂，睇到咁重。系人都知道呢一个运动里面唔可以一短时间叫佢落台呢个系事实因为点解唔可以共产党唔可以因为群众运动令到佢即时落台㗎嘛呢个系嘢好语。咁、 嗯、 你都暗示少少就系未来几个月佢都唔会即系名不久矣都好啊大佬。 啊 你又做唔到呢样嘢。 唔系喎其实佢做咗㗎喎只不过群众冇办法接受到呢种咁嘅暗示㗎你睇下上几个礼拜陈日君走出去叫啲学生退嗰下。

實起碼一定要互相依存，起碼喂你唔好搞到，喂屌你依份冷戰都好，喂唔好搞到我啲即係吓經濟冇飯開先啊大佬啊。 而政治上面喺某程度上或者係更大程度上 ,to a large extent, 其實俄羅斯係要同呢個中國合作嘅。 係啊。 而香港呢就變成佢喺成個佈局或者係棋盤嘅其中之一。 係。 嗯。 呢一個嘅佈局裏面呢就係、是、令到呢就係、是、即係美國佬呢都唔知係去前定去後。 嗯。 咁所以而家佢呢個陰謀呢就話美國佬嘅陰謀呢咪完全體現出嚟啦。 係、嗯。 喺成個嘅國際佈局裏面。 嗯。咪、嗯、但其實呢嗱如果你係講即係你講美國佬嘅角色啦但喂其實講真啦即係你講奧巴馬呢其實真係唔 Q 好想你嘅其實真係喂大佬而家咁 Q 多嘢又 ISIS, 喂又烏克蘭攻呢、這個咪又喺度即係俄羅斯攻烏克蘭喂而家仲要搞埋香港喂咁 Q 多嘢理得邊樣呀、啊、 但問題是香港喺美國嘅角度嚟講喂係佢用嚟控制亞洲利益嘅其中一個好重要的地方。 leverage, 但係你唔可以指望佢即係如果你作為香港人你唔好指望佢真係會為咗你嘅利益呢同你即係犧牲到底。 唔係指 梗唔會啦即係其實所以阿爺即係嗰啲情報我唔知係點樣收返嚟啦。即係我感覺其實美國佬對呢一個嘅佔中運動由開始嘅時候其實已經係好有保留㗎啦。 係 因為你佔領中環其實你係傷害緊佢喺香港嗰個嘅商業嘅利益嘅一樣嘢㗎嘛。 係 係咪佢亦都唔會話唔通你用一啲咁樣嘅方法公民抗命嘅方法佢贊同咩佢點樣公開講話贊同啊大佬。 係 佢點會 support 你啲咁嘅 movement 啊。 嗯 所以阿爺嗰啲線報我覺得係完全大部分係夸大咗令佢作出個咁嘅結論。 嗱我都咁樣講啦嗱佢未必係嗰個線報有問題但係起碼佢對外 sell 啦或者要說服自己人民呢佢一定要咁樣講。而事實上佢可能佢自己亦都有自己政治需要嘛。 嗯 係咪即係而政治需要嗰樣嘢就係其實佢自己喂你喺即係兩個派系之間互相傾側喂你唔可以將嗰啲污糟邋遢嘢向外即係坦坦白白喺度即係裸露於人前㗎嘛。佢只能夠係即係喂大家傾好咗喂有一個默契就係叫外國勢力。咁你先至可以令到喂可以先至可以即係防止人哋即係亂 Q 咁講㗎嘛大佬啊。 佢 justify 自己。 justify 係啦。 係呢、這個只係作為一個托詞嘅一個方法。 係啦。 rather than 係實際嘅。係咪即所以咩佢咪 portray 到即係呢一個嘅肥佬奶、 嗯、 就係呢個金主係咪你班友仔收美國佬錢咁佢就自然其說啦自己氹自己開心啦等自己 feel comfortable 啦咁樣跟住呢鼓動即係所謂嘅族群嘅情緒啊點解香港有港獨啊係咪點解會有即係呢一個嘅抗拒中共嘅管治全部都係外國嘅陰謀嚟嘅咁透過呢啲咁嘅 agent, 一方面就打擊嗰啲 agent 啦、 嗯、 就哇、啊、你背後啲不可個人嘅目的嘅咁另一方面亦都即係令到自己 feel comfortable。 係啊係啊。 咪搞做嘢啊。 搞肥佬禮會唔會出氣呢即係我喺呢個節目即係早幾個禮拜都講過肥佬禮其實係美國同東南亞啲獨裁國家經商嘅其中一個重要嘅 agent 嚟㗎嘛。 係、 啊。喂既然你不斷咁樣即係幫美國佬滲透去東南亞東南亞嘅話喂 唔係佢搞肥佬禮，其實唯一一個即係其實佢嗰個作用叫做敲山震虎咯， 係啊， 係嘛？喂，即係你都唔好 Q 好亂嚟，即係你幫美國佬揾錢，你就係做佢扯皮條。喂，但係咧，你都唔可以以為你自己可以予取予攜， 嗯、 即係其實佢個做法就係敲山震虎，等你唔可以即係嚇、啊、可以亂嚟咁樣。 即係話俾你聽，一有機會我可以搞你啊！ 係、 哎，其實如果我係肥佬禮咧，我都覺得與有榮焉啊。 嗯 咪即系哇！成个运动原来我系幕后即系做一手策划做黑手嘅， 系 系啊， 咁佢因为揾啲黑社会啊同乡会都搞鸠你咯，咪即系嗱有一样嘢，啲人成 Q 喺度话咧， 咁咪只系引导更加多人同情呢个苹果日报， 仲有李卓人。今日你睇呢个新界社团联会有一大班印巴籍嘅人士咧， 唔系个妇女联会啊， 个妇系啊， 妇女联会勾结一啲即系人啲印巴势力嘅大佬，印巴男啊大佬，即系大镬啊！ 喂，咁所以系咪反映到其实成个新冷战除咗中俄之外，其实仲有呢个印巴合作咧？因为你见到 嗰啲系雇佣兵啫，你唔好吹到咁大。喂，嗱，即系讲真，嗱，以我哋嘅 position 而言咧，就 even 系即系最激进嗰一翼，即系你睇人民力。

咁你就会有战略㗎喇喎。係。係咪你就唔可以淨係 entertain 一啲即係最激进嘅支持者或者係根本第一次参与呢运动嘅支持者。我嗰日见到有啲係真係真心㗎未必係鬼嚟㗎。 嗯。 但係佢係第一次参与呢场运动㗎嘛。 嗯。 真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嗰种㗎嘛。 嗯。 係咪咁佢咪拖你囉。等你万劫不复囉。你都唔知点算。 嗯。 係咪抽身唔到出嚟囉。 係。嗯咁啊，所以即系，我都唔知啊，即系你讲真，唔系，因为其实你人力嗰方面其实都，即系如果我即系你落得去多嘅话咧，我都会感受到佢个难处。但系如果你真系而家要抽， 我都落得唔少啊，旺哥。 佢真系同嗰班人有即系咁嘅沟通，即系其实你要抽咧，你系会俾人闹嘅，而且你会觉得系好，你说服唔到自己，因为你觉得你咁嘅 movement 好冇义气啊。 嗯， 系嘛？ 你咪等于中共嗰种斗争零咗乜有？ 系，咪即系你系咪可以嗱？因为其实已经有好多人喺度话就系，其实喺旺嗰班人咧，已经开始越嚟越咧，即系俾双网洗脑洗得好紧要啦，已经系，亦都冇一啲叫做系足够嘅势力抗衡到佢哋。 嗯， 咁 咁咪由佢咯。我当你成大三倍啦， 八 二千人啦，千五人啦，由佢咯，咪继续喺度冇咯。 咁即系你觉得应该最后尾就最好就收翻去？ 唔系啊，你要集中火力啊！而家我哋群众要去搞政种啊，同埋你要谂一样嘢就系你系咪跟住翻去之前学联嗰个讲法啦？人哋而家开始要对话啦嘛， 系啊， 系嘛？你系咪需要谂点样去加大喺嗰度嘅压力啊？系咪需要令到即系政府总部或者梁振英都系面对好大嘅即系管治嘅成本啊？喂，老实讲，你去旺角，喂，佢有乜捻嘢管治成本啊？ 最惨系汇丰啫嘛，冇嘢噶。 佢唔系佢有讲法嘅，就即系相关讲法就系喺旺角咧就拉散咗啲警力，即系等于即系令到你嗰啲即系警力咧就疲于奔命，即系呢个就系所谓嘅流动占中嘅一个。 但系个本质就系在于你成个 civil disobedience 系你系利用呢一个行为去到感召其他人啊嘛，你打成豉油激战本质系就唔系呢一样嘢嚟噶啦嘛，同埋差佬系咪你嘅敌人先？ 咁呢个就其实你咁嘅讲法就系攻人心，唔系攻兵，唔系同你斗足棋噶啦，其实。 因为呢一场系舆论战嚟嘅，某程度上都系，你需要赢嗰个舆论咧，好彩。就呢个当权者无论中央到特区政府到即係最低层次嘅差佬 错错错有错。 係啦错错错有错。喂如果唔系你真系即系大 Q 镬啊。 而家系赢民心赢天下㗎嘛。 係。 其实我哋呢个节目又好成个台其他节目好甚至老萧都讲过㗎。喂其实呢一度呢个运动系不以一成一次为计算㗎嘛而系以舆论走向去计算㗎嘛。 所以个你啲路障呢就全部都系即系。 咪多鸠鱼嘅咬嗰啲嘢我都唔知点样咬两日啊喺个 Facebook 度即系我都冇乜心机即系理佢即系我真系想写㗎。人在铁马在人不在铁马根本就唔应该在。 系。 你根本喺度搞路障 系， 黐线啊，简直系， 系 从来未试过，因为一个铁马喺个运动里边会争持呢个问题。 嗯、 你俾嘅机会，即系人哋 accuse 你个运动嗰啲人系唔理智啊。 嗯， 我有人喺度，我咪攞啲铁马顶下，等啲差佬冇咁快嚟啊嘛。 嗯， 个目的系咁啊嘛。 嗯， 系咪？如果你要挡路嘅，你挡晒全香港啦。咁点解你唔挡全香港啊？点解唔挡？呢、這个即系阿毛嗰个屌嗰班友啊嘛，你去塞隧道啦，扑街，系嘛塞隧道先有用啊嘛，你要成香港瘫痪啊嘛，你应该咁谂啊嘛，系嘛我哋唔好翻工啦，我哋罢市啦，系嘛俾最大压力共产党啊，但系做唔做到先得噶，做唔到啊嘛， 咪而家梁振英系俾翻压力你啊嘛，佢 冇错啦，你不日喺度承受紧梁振英嘅压力啊， 系啊。你见到喂梁振英喂写篇网志出嚟话喂我而家开放天马俾你玩，我开放麦花神俾你玩，喂你哋唔去，敬酒唔饮饮罚酒， 即系其实呢个系有心同你僵持落去咯。 系啊， 就 是、喂更 因为嗱，用 抛翻个波俾你啊 ，pass the ball to your court 啊， 即系用翻阿谭波讲法，上面一篇班天神未斗完啊嘛，你系佢嘅筹码嚟噶嘛，你系江泽民嘅筹码嚟噶嘛。 咪所以头先再重复嗰几个选择啦，第一有实质让步嘅时候。即系我哋可以即系胜利撤退系嘛？呢、个肯定冇噶啦。第二就系、是、你灰溜溜咁样，人越嚟越少咁去走。第三就系、是、有策略地